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古典也流行，也流行。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 我依然在这里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我是古月。 古典也流行。 在假期中了，好像我们在期待那个中秋。但其实今天是周三，古典流行的电影音乐时间，北京时间14:03，我是古月，我在这里。这样的音乐像天边的流霞，也是在有时候我听到一些海边的音乐的时候，好像听到了你仿佛走在那些岸边，在那些白色的沙滩上赤脚，感受到那些水浮水面的感觉。但是这是一段电影音乐呀，你知道是什么吗？说此时是在大连是吗？在大连海边听古典也流行，声音效果怎么样？今天是星期三，而其实我在问大家，你知道这是出自哪部电影当中的音乐吗？如此的欢快，其实呢，它是选自于莫里康内配乐的《爱的轮回》。是的，这位意大利电影配乐家也叫莫里康内。这部电影是在1969年朱塞佩·德里菲导演，让路易·塔提尼昂他主演的意大利的剧情片《爱的轮回》。刚才我们听到的这样的音乐、这样的旋律、这样的效果， 好像是很轻松的假日生活，而其实不然。还记得上周吗？我和你分享过像墨西哥往事这样的音乐，其实他们又是受到了哪些音乐的影响呢？我想和你分享这些在曾经受到影响的音乐。其实像墨西哥往事中的音乐也受到了很多西部片的影响，而莫里康内创作了很多西部片的主题，包括镖客三部曲。在今天上半时段也是继续上周三的内容，来听听这些西部片的音乐吧。回想下古典也流行，纪念莫里康内的节目有不少期，说他的一些意大利经典的电影也不少期，像天堂电影院、海上钢琴师，还有包括很多的像玛莲娜等等这些。但是我发现没有给大家集中体现过莫里康内创作的西部片呢。其实爱音乐的人心里都有一张莫里康内的歌单，是不是这样？这些歌单里，其实我们都是因为电影注意到他的音乐，当然也有是因为他的音乐注意到他的电影，或者是因为音乐而沉浸在电影世界中。而莫里康内的很多作品都有着电影的代表，甚至因为音乐而强加在电影之上，因为音乐而使得电影更加流行。一个甲子的职业生涯，500多部电影配乐，还不是莫里康内的全部。他谦称自己不算是最勤奋的作曲家，但从古典爵士到实验摇滚、民谣、即兴，浩瀚作品无所不包。 还记得上周我给大家做过 A 计划和 B 计划， A 计划就是来一些跌宕起伏很燃的电影音乐，其中也包括这些电影佐罗的系列，包括一开始墨西哥往事的这些历史和由来。电影当中的这些特别的脚步声，这些哨声是从何而来的呢？听到这样的音乐，好像是有着远古而走近的感觉。刚才我们听到的其实是上周和大家分享过的佐罗传奇的电影音乐，而就是这些有特色的电影音乐到底是受何种音乐的影响呢？我们还是从莫里康内的这首《荒野大镖客》说起。是《荒野大镖客》的主曲了，除了它的主题以外，还有其他的电影当中的内容都组合到了一起。主曲嘛，体现了整个电影的音乐风格，莫里康内的音乐绝对值得。其实莫里康内赖以成名的电影就是这部《荒野大镖客》，而电影当中的口哨其实呢是在所有的电影当中出现的主题乐当中最特别的，而且在莫里康内之前没有这种作为主题音乐出现的口哨。也许会在一些电影当中出现过演员来吹口哨，但是作为主题音乐 这还真的是第一次。莫妮卡妹1928年出生于意大利罗马，她的父亲是一名爵士乐小号手。是的，这个小号手的身份让我们想起了莫妮卡那位电影1900创作音乐，其中还有那位小号手。所以你听到在莫妮卡内的音乐当中，很多时候他也会使用小号。后来莫妮卡内在12岁的时候进入到了圣西西利亚音乐学院学习音乐，不到2年时间他就学完了4年的课程，确实也是神童。所以在海上钢琴师当中有一段关于莫扎特，就是莫妮卡内写的莫扎特的神童的描写，我一直觉得那写的是他自己。很快在上个世纪60年代，莫妮卡内投身电影音乐之前，他一直致力于管弦乐和室内乐的创作，是的，学院派。他也曾经在意大利国家广播网工作过，后来他开始接触电影还是在1964年，被意大利导演塞尔乔莱昂来聘用，从此开始两个人的合作。塞尔乔莱昂拍摄了一系列的西部片，那就是镖客三部曲，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会给大家逐渐来欣赏。镖客三部曲有3部系列，第一部就是荒野大镖客，第二部是黄昏大镖客，第三部叫做黄金大镖客，也叫做三镖客。导演莱昂内第一次回到听到莫里康内的音乐的时候，他说一点都不喜欢。当时莫里康内还没有正式的从事电影，当时公司呢准备拍摄《荒野大镖客》，公司呢要求他见见莫里康内，但是莫里康内说自己听过他，但是莱昂内的导演莱昂内说听过莫里康内为《决斗德克萨斯》创作的一段音乐，有点不知所云。莫里康内自己也承认，那时候其实并不是很上手。后来没想到莱昂内说我需要生活，随后莫里康内拿出了一首他写过的一首歌，叫《在风中》。莱昂内觉得歌声不好听，但旋律迷人。他对莫里康内说：“你来做《荒野大镖客》这个片子的音乐吧。现在你去海滩上，你的工作完成了，这是我想要的。你只需要给我一个好的口哨手。”所以《荒野大镖客》的口哨声还真的是因为导演的要求，莫里康内真的找到一个口哨口。是的，后来他在《镖客三部曲》的开头都使用了这个口哨手的哨声。而我觉得也是因为莱昂内吧，让莫里康内的电影配乐之路让他顿悟了，通了。所以当你听到他们的故事，再次听到这个口哨声还有鞭子声，对，马鞭声的时候，这也是电影的配乐当中第一次出现的。这就是导演莱昂内要的生活呀。除了刚才 Andrew 在海边，我看到一般的猫姐也说了在北戴河海边听着古典流行。哎，我看到这个沙滩就好像大家可以在沙滩上行走，听着这样西部片的音乐。 些旷世奇作，那些西部片的音乐，同时呢也还有其他音乐的特点，我们边听边聊。另外一些是莫里康内，其实是在久远的有着西部片系列，还有着意大利现代的城市和黑手党系列，比如说这一首《七麦》。有不同的感慨，仿佛看到自己曾经的生活，那段人生。其实音乐也是这样。还记得在上周五的时候，中提琴演奏家苏珍来到节目当中，听到自己曾经的演奏，讲述的故事，想到自己曾经的生活。而这段七麦呢，也是这样，好像从电影当中，我们看到不同的人生，不同的生活。就好像我在今天不断地让你从电影当中跳出来，跳出来以后你仿佛有那种看完电影抖落掉身上的爆米花，走入人群，电影中你随着情感起伏，好像又走入到底是现实，是你在现实的世界中，是生活在电影当中呢？感到字幕放起来的时候，音乐响起来的时候，你仿佛对世界的感觉都变得陌生了，还沉浸在电影和音乐的世界中。

这是莫妮康内的第二部和莱昂内合作的镖客系列，叫做镖客三部曲当中的双镖客，黄金双镖客。因为在第一部，我不知道你刚才上半时段听到荒野镖客和刚才的这一部黄金双镖客的时候，你看一开始荒野大镖客感觉是一个人独行侠的感觉，那第二部的时候已经是双镖客了。在荒野大镖客上映之后呢，莫妮康内自己去意大利罗马的电影院看了影片，离开电影院后他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在他的心中，莱昂内是一个非凡的导演和不同的朋友，于是创作了这一首荒野双镖客的时候又加入了不同的感觉，你听但是开始还是口哨作为开始的主题。荒野的镖客系列就是黄金双镖客系列呢，是在1965年12月18号在意大利上映的。那第一部的主角是克林特·伊瑟伍德，第二部是克林特·伊瑟伍德、里范·里尔夫还有很多的演员主演的电影。这个时间是1965年，其实与第一部相隔的时间并不太长。那刚刚我们听过了双镖客，其实在镖客系列的音乐当中有一部非常有名，它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好坏丑。我在这里为你带来了另一个版本， thank you. 你听到这样很有特色的乐器，这是莫里康内的创作。他的乐器和音效的创作手段非常的多样，口琴、短笛、小号、犹太竖琴、吉他，还有刚才我提到的各种人声口哨以及古怪的音效，都会在他的音乐当中运用的独具特色。我觉得这真的和一开始梁内一开始和他的这样的碰撞有关系。而刚才我说了，我们听到的这个好坏丑也是莫里康内的西部片系列黄金三镖客其中的第三部。而这里我们来听一个另外的版本，现代的版本，在音乐家们向莫里康内致敬的版本。向他致敬的专辑当中，很有名的世界的音乐人都改编一些莫里康内的作品。而这里呢，我们听到的是传奇人物赫比汉考克，他也算是音乐的传奇人物，电影音乐的传奇人物。他将很多的音乐加以不同的方式来改编，而他自己创作的音乐也非常有特点，将电子爵士加入到了莫里康内的这首《好坏丑》，好像融入了现代的城市气息，依然有空力空灵的这个声音。其实也是一个 mix 的版本，将莫里康内的音乐和他自己创作音乐重新的一个进行的融合。他的身份很多，赫比汉考克是作曲家，也是为电影的作曲家，还是演员。这里我们听到的音乐已经是黄金三镖客，也就是镖客系列的第三部了。再给大家重温一下，第一部是荒野大镖客，第二部是黄金双镖客，第三部则是黄金三镖客，或者另外一个名字叫做好坏丑。那从三二一，一二三这样的系列开始，那第一部我觉得叫荒野镖客，就好像其实我们听到这三镖客的感觉，就是我们行走在城市里，但是听着这些西部片的音乐，好像是城市里的独行侠。哎，说到独行侠，其实我也想到在现代的音乐家中，在创作现代的西部片中也有一部汉斯季默改编的，他却改编了来自于威廉推尔。这部音乐大家太熟悉了，罗西尼的威廉推尔序曲，在很多的电影当中用过，尤其是动画片猫和老鼠。但是在这里，这仿佛是个无限循环， Hans Zimmer 重新把它改编。流行，今天是电影音乐时间，从莫里康内的《镖客三部曲》跨界到了《威廉·退尔序曲》，但其实这是 Hans Zimmer 进行改编的《独行侠》的主题一段进行曲了。我们都像行走在城市当中的独行侠，听着这些音乐。如果大家此时在开车，不要太快啊，注意车速，别超速。想想威廉·退尔不就是那个时代的独行侠吗？那个时代的西部片吗？那个时代的反抗英雄吗？在这样的午后，一定这样的音乐给你打起精神吧。所以接下来我要 mix 一下，你看，从威廉·退尔 mix 回黄金三镖客。当时莫里康内的时候，那时候电影的速度还没有那么快，但相反刚才的这首赫比汉考克版本的好坏丑要更适合 mix。 而回到刚才我们提到的独行侠进行曲，也就是威廉·退尔，这时候汉斯·季默又有了新的发展。其实今天我是想说，从西部片我们到底遵循了谁的传统？当代作曲家受到了莫里康内的影响，创作了更多的不同的音乐，而莫里康内受到了谁的影响？而 Hans Zimmer 又因为什么改变了威廉·退尔？ 演又为什么创作西部片？当时他又受谁的影响？在那时候，西部片是一个很特别的时期。而在接下来我给你带来的是在所有西部片当中非常有名的一段，但是这一段音乐呢，在后面会出现我们熟悉的环节。前面呢是典型的西部片的特点，黄沙万里，落日的阳光照在那些山川河流上，这并不是莫妮康内的作品，而是艾尔默·伯恩斯坦。慢慢听出了这段主题，来不及听到最后了，那不如把主题直接放出来。就是电影《七侠荡寇志》电影当的原版的配乐，作曲艾尔默·伯恩斯坦，创作的时间1960年。听着这些音乐，你是不是觉得我们都是走在城市当中的独行侠呢？好了，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今天的古典流行到这里，古月感谢收听，欢迎收听下面的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明天见。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北广购物喜迎中秋佳节团购大回馈，9月7号至9月16号期间，北广购物全场商品95折，订购2件以上商品享9折优惠，订购5件以上更是享88折优惠。买得多，优惠多，团购才给力。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以下是广告时间。 你好，听众朋友，